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呢六七级，最高气温呢2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呢-9度，最大相对湿度呢4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继续受到偏北风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一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啊，比如像崇礼买房置业的一些情况，因为最近大家问的也是比较多嘛。因为北京张家口2022年的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呢，可能张家口这个崇礼的房价也是出现了一些大幅度的上涨，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呢，可能对冬奥会这边的这个房子还是比较感兴趣。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这个崇礼那边的房子的一些置业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然后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年底嘛，也会想征集一下，比如说大家对哪些问题比较感兴趣，是吧？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些问题呢，来设计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些内容，对吧？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算是给大家来征集一下。同样都是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啊。另外，在上班的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下这个崇礼的一些置业。所以最开始我们就得先介绍一下这崇礼到底在哪儿，是吧？它的地理位置 啊，这个其实环京置业一直是比较热点的一个购房话题。之前呢，大家热衷在北三线或者京南区去买房置业，但是自从这个张家口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呢，京北区比如张家口、怀来包括崇礼这些热点区域就成了这种热点购房的地带。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他并不了解，他只知道可能这个区域将会在2022年举办这个冬奥会，觉得可能是一个 热点区，或者说大家都是在冬奥会之前这个区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呢并不是说对这个区域有充分的了解，一知半解就想去那边买房，其实很多人都是有很多这样的置业问题。那我们首先想在一个区域买房，肯定要先了解这个区域啊。那崇礼，我们今天就重点说崇礼这个热点区域啊。崇礼它在哪儿呢？它是属于河北省，它位于这个河北省的西北部，属于张家口市，它是属于张家口市的。它之前是一个小县城，那在这个2016年两年之前啊，是撤县立区，也就是说两年之前才正式设为区，这个行政区域的概念。它的面积呢差不多是跟咱们北京市的这个怀柔区差不多。那它县城距离张家口市、大概有50公里，距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是340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在脑海里就大概就形成了一个崇礼区，它是隶属于张家口市，并且呢是在咱们北京的正上方，就是 正北， 对，正北北部这个区域。然后呢离北京没有那么远，就大概是220公里这样的一个位置，说长不长，说短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短，开车呢大概是3个小时。那如果从咱们北京走呢，是走这个八达岭高速出京，一般情况下不堵车啊，全程也就3个小时，差不多就到崇礼了。那高速费呢单程大概是100块钱，所以说从北京去崇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但是现在啊，从北京到崇礼只有一种交通方式，就是自驾，还没有开通这种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呢也就是咱们常在新闻里听到的这个京张高铁，现在正在建设，明年的这个年底就会通车。那个时候一旦开通，从北京到崇礼大概也就50分钟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这是崇礼的一个交通情况。交通情况 当然我觉得还是等到真正开通了以后吧，就比较方便了。现在这会儿毕竟要有点堵车呀什么的，是吧？等真正2019年开通了之后，我这个很快，1个小时坐着就到了，是吧？差不多吧，这时间。 对，所以说无论是崇礼也好，还有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京北区的怀来也好，它其实对于北京来说啊，现在公共交通并没有那么方便，只能依赖于自驾。它就像咱们北京的一个后花园一样，咱们都知道京北的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想去也没有那么方便，只能自驾，怎么也得有3-4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一个它的区域情况。那崇礼呢，刚才咱们也讲了它的交通情况啊，咱们现在就讲它的这个本身它这个区域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说了它是2016年撤县立区，也就是说它正式进入这个公众的视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2022年这个冬奥会张家口申办成功的那时候。这之前呢，大家除非是特别热衷于滑雪的这些热衷的人群，那一般的普通人他是不知道说张家口还有崇礼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也就是说它之前啊就是一个小县城的模样。那当地的人啊也是，虽然说撤县立区了，当地人还是习惯叫它县城。它崇礼这个区啊，如果是分区的话可以分成两块。第一块呢就是它的之前的县城的县中心，当地人叫它县城。还有一块呢就是北面的雪场，也就是说崇礼它之所以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成就了它这个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还有就是它崇礼区啊，它有很多的雪场，很多的滑雪场。那过去10多年间啊，这个崇礼这个当地的产业啊只是依靠于农业，近些年才是有了这种旅游业这种新兴产业。所以说之前的崇礼它也就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一个贫困县，但是呢它有天然的这个冰雪的优势，又赶上了冬奥会的契机，现在变成了一个，也就是说当地政府给它的定位也是一个由滑雪旅游经济带动的一个区域，就像一个 我们常说的世界级的冰雪小镇，虽然它现在可能正在发展之中，但它未来有了冬奥会这个契机，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是一个冰雪小镇。那2015年7月啊，北京与这个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并且是申奥成功。那未来啊，这届冬奥会的98块金牌中的50块都会在张家口产生，所以说虽然说冬奥会有很多的场馆，但是崇礼张家口还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奖牌的产生的一个区域，也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距离北京220公里，距张家口市中心50公里的这个崇礼，就是因为冬奥会这个优势，还有就是它先天的这个冰雪的优势，所以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这也是崇礼为什么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热衷在崇礼买房的原因。所以说崇礼它咱们现在可以说啊，它主要就一个优势，就是冰雪的这个优势。正因为冰雪这个优势，所以申奥成功，还有就是依托申奥的这个契机，当地发展了这个旅游产业、冰雪产业。包括我们现在去崇礼啊，崇礼去玩，会看到崇礼其实只有3条主要的道路，并且这3条道路上很多卖这种滑雪用品的商店，还有很多酒店跟餐馆跟宾馆，就很像一个旅游小镇一样。也就是说崇礼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一个以冰雪产业为中心的这样的旅游小镇。那有人会问了，那如果是一年可以滑雪的时间可能也就那么几个月，那夏天的时候崇礼是不是就是人很少啊，或者说备受冷落呀？其实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崇礼呢，它其实距离这个草原天路是比较近的。有人去草原天路的路上，可能也会去崇礼去玩一玩。但是崇礼的夏天远不如它的冬天热闹，所以咱们在买房置业的时候就要想一下初衷了。我们在一个区域买房，就要看它未来的发展。那崇礼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冰雪小镇，也就是说，它是以冰雪为主产业的旅游型度假小镇。那如果您不是以这个方向初衷去买房，那就劝您要慎重考虑了。为什么？房住不炒，咱们必须以住的这个初衷去买房，才会得到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一个好的买房的这样一个心态吧。 没错， 这个就是崇礼的一个综合的情况。 对，当然之前呢也有朋友说啊，这个崇礼其实夏天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它那边可能就海拔比咱们这边要高一些。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夏天还是挺凉快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到那边去避暑。 是的， 所以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它其实是一个既有冬天的这种冰雪小镇的一个特点，又有夏天可以避暑的这样一个特点。 对， 因为它那边我记着好像是他们是不用空调的。 对，都是没有空调的，夏天也就20多度，其实 挺舒服的。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就是想到找一个就是离北京又近，然后呢，这个冬天夏天可能都可以利用上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对 啊，因为夏天你看到那儿去避暑都不用空调，20多度多舒服一个事儿，是吧？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吧。而且再加上2019年通车了之后，1个多小时到了，还是挺方便的， 挺方便的， 没错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崇礼的置业的事儿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下面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位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那个崇礼啊，这个是不是限购了？那现在这个环京楼市是不是也都限购了？说能具体的介绍一下吗？ 现在咱们所知的环京的大部分区啊都是限购的状态。那咱们先说崇礼啊，崇礼是这样的，本区户籍居民家庭啊，如果是有2套以上的这个普通住房的，是不允许买第三套的，也是这个是跟北京一样，是不能只有2套住房，不能限购第三套。那如果是这种成年的单身人士啊，包括离异的，在本区是只限购1套普通住房的，也就是说本区户籍的人单身或离异限购1套。 那家庭限购两套，这个跟咱们北京都是一样的。那非本区户籍家庭呢，需要啊提供这个累计缴纳一年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或者这个社会社保，才能是限购一套普通住房。 嗯， 并且呢，这个社保是在是不可以补缴的，也就是说必须得限缴的。这个是崇礼的一个限购情况。那信贷方面啊，它也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本区户籍的这个家庭啊，在买首套普通住房的时候，首付比例不能低于30%，也就是说首套普宅是首付是三成的首付。那如果是第二套普宅呢，首付不低于60%，这也是挺高的。 嗯， 那如果是非本区户民家庭，也就是咱们外区的这个户籍的啊，买普通住房首套首付不低于40%，也就是说40%首付。那如果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普宅，如果是非普宅的话的，本区的是不低于首套是40%，那二套呢是70%，其实是挺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咱们在考虑买房的时候啊，不仅要符合它的限购的规定，您还要考虑您的经济情况，看看您买的这个房子是算首套，是不是算普宅还是非普？因为普宅跟非普它的这个首付也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是崇礼的情况。那咱们现在说一下，因为这位朋友还问了这个环京别的区域是什么样的啊？咱们先说这个三河，那也是2016年的4月份的时候，廊坊政府出台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廊九条，那规定了三河包括这个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这就是咱们所称的这个北三县啊，外加固安，采取这个限购限贷的措施。那怎么讲呢？非本地户民家庭户籍的居民家庭啊，限购一套住房，并且呢购房首付不低于30%。那北三县啊，全面限贷。那对购买首套房的这个居民家庭啊，商业贷款首付比例，是30%。如果是拥有一套住房的居民家庭再次买，也就是说二套的话，购买普宅，那首付比例是60%。这个是北三县的情况，同样也是要求当地的社保的。嗯，那固安呢？一样也是跟北三县的情况一样，那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房，这个是北三县和固安的买房的一个政策。那今年的16年的年底，我记得是怀来也推出了这个限购限贷的措施。如果是非当地居民的家庭啊，可以在本地啊购买一套住房，那购房的首付也是不低于30%。如果是如果是非当地的，可以当地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啊，是不能在当地再买房了。也就是说，怀来也出了这种限购限贷，并且是在当地要求有社保的这样的需求。那我们要买房的时候，首先要符合当地的购房需求，咱们才能到买房的那一步。同样，涿州也是一样，非本地户籍的居民家庭啊，限购一套房，并且呢首付不低于30%。也就是说，环京啊，您要买房限购一套，并且首付必须是30%。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呢，买第二套的时候首付不低于50%。包括刚才咱们说了涿州啊，那涞水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环京区啊，只要是咱们知道的区都已经限购了。嗯， 所以就基本上关于限购的这个事情哈，这个肯定都差不多。 对，是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想着说这个一下能买几套，那是不可能的。对，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比如说它是可以买一套啊，就其实就可以了。 对， 对吧？你想，本身我们就是以住为主嘛，又不是为了说要去投资或者怎样，以住为主买一套，我觉得家里就够了。 嗯 嗯。 所以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限购的一个政策哈，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还有一些哪些不明白的，我们待会儿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再问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请这个今天的这个嘉宾哈，然后跟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然后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正好说到限购这事儿哈，正好昨天晚上好，我看的时间都11:30了夜里啊，给我们发的公众号一位旅行的朋友问说，限价房和限净房有啥区别？说想问一下什么明月上品家园预售证上为啥不写限净房，写的是限价商品房。 这个限净房限价房都是一回事儿，什么意思呢？所谓它这个限净房或者限价房啊，就是指的是限房价净地价，限房价净地价什么意思呢？这个房子它在拍地的时候，也就是说地块拍卖的时候，就已经限制了它未来的销售价格，这就是净房价净地价限房价。所以说咱们现在听到的北京市场上的新房基本上啊全以这个50%以上全都是限净房，所以大家不要去纠结到底是限净房还是什么限价房，而且这个住建委上这个限价房就是咱们所说的限净房。 好的，行，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乌兰说，这个我本身挺喜欢滑雪的，每年冬天都会去崇礼10多次，感觉每次都开车也挺麻烦的，就想在崇礼的买套房，也有点担心未来这个脱手问题，所以请专家给支支招，如果买的话呢，崇礼哪儿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这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特别具有特点的旅居型的这种购房人，他也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可能真的很喜欢滑雪，那每年都要去崇礼这种往返10多次，刚才我们也讲了单程可能就3个多小时，那如果是那冬天一共就三个多月嘛，那如果是这种频繁的去往返确实也没有那么方便，那毕竟是单程自驾就3个多小时，还有这个油费包括这个过路费，那肯定对于这喜欢滑雪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困扰啊。那很多这样的人呢在往返了很多次之后就萌生了这个去崇礼买房的这样的想法。那崇礼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房子让咱们买呢？那张家口崇礼啊，主要售卖的这种商品房以酒店式公寓啊、别墅啊，包括这种旅游地产、商住类的这种公寓为主，这个是公寓型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以这种普通住宅。那外地人去崇礼买房也是主要买这种精装公寓别墅，为什么呢？这些房子一般都是精装交房，而且呢它的面积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特别适合这种旅行旅居类的购房人。咱们要买房之前呢，第一首先要注意的就是符合当地的这个限购的要求，还有一点呢就是也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啊，未来脱手的问题。那其实您要想一下这个房子您到底是用来干什么，如果您真的是滑雪爱好者，您几年之内或者是说冬奥会之前您都不准备把这个房子去往外卖，那您买了这个房要做好这个至少5年的长期的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不可能说您今年买了明年就卖了，这种方式咱们肯定是不提倡的，并且是咱们也讲了房住不炒。那您如果有这种切实的住房的这种需求，您就目着这个旅居形式的买这个旅居房为主，这个是第一。那未来脱手的问题肯定是这个朋友问的很含蓄啊，他肯定是想问，那我在卖的时候好不好卖呢？那会不会说我赔了呀？这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啊。第一，好不好卖？好不好卖？咱们就要来分析啊。在崇礼买房的都是哪类人？第一类就是像您这样买旅居型房产的人，也就是说跟您一样喜欢滑雪，但是呢又不在崇礼居住工作，又就是每年冬天雪季都要来崇礼滑雪，所以想置办一套房子的人， 第一类就是跟您一样的人， 嗯， 那第二类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刚性了，就是崇礼当地的人。那刚才咱们也讲了，崇礼之前就是一个贫困县，那当地虽然近两年都在拆迁啊，那也是人家拆迁也会分这种回迁房，所以说当地人的购房需求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您未来再卖的卖给就是那个买家也是跟您一样有这种旅居置业需求的人，这点你要想好。 嗯，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哈，大家首先一个啊，就是想到自己真的是不是迫切需要。 是的， 对吧？如果你真的是迫切需要，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毕竟你需要去用它去住，或者说是去生活，那你就买一个比较合适。 嗯， 当然想到这个脱手的问题呢，也是对的哈。所以我觉得那边的话，如果说您有这种需求，包括比如说你自己可以旅居，是不是夏天时候可以给自己爸妈是吧当这个养老的地方， 所以说长期持有是建议的。 对对对，因为刚才说了嘛，在夏天的时候它其实挺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圣地，之前以前可能大家没有往那儿去想啊，但是现在因为它交通方便了嘛，19年这个就开通了，而且那边慢慢的这个配套也会建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夏天可以避暑。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像年轻人可能过去滑滑雪呀是吧，泡泡温泉呀，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们都知道京北区它的风比较大，那就造成了说它当地的空气是很好的， 空气还不错的。没错。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大家呢可以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在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崇礼的一些置业的问题啊。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的方式，如果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哈，也可以在上班直接拨打85013710 85013710。好的，下半段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哈。想装修，但是呢时间和资金呢都不够用，找互联网一站式装修服务平台等等啊，就各种这种广告词吧。这个什么帮装修呢，还提供贴息贷款，说这种事儿呢，可能令很多人都比较心动。近期呢，这个装修贷啊这种业务呢，上海的一个互联网平台呢也是破产倒闭了哈，至少有上千名业主的装修款被卷跑，其中有不少是从银行申请的装修贷，涉案的金额初步估算也是达到数亿。因为这个呢昨天我们这两天也说过啊，但是为什么今天又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还是要是非常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其实这个装修贷啊，就跟之前咱们反复提的首付贷啊、 首付贷 租房贷其实是一回事儿。那如果是大家不要去轻信这种不靠谱的贷款公司，那拿到的是您的这个信用去贷这种款项，那一旦这种平台倒闭了，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经济损失，还有信用的一个损失。 没错，所以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啊，就是咱们还是按照正规的途径来走， 对 啊，千万不要有一些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啊。 这点就提醒大家，其实买房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费用，大家也要考虑进去。那不仅仅是很多人就是买房的时候他只准备了首付，那首付完了之后还有一些税费，或者是说如果是二手交易的话，那还有一些中介费。那买完房子，如果买二手房的话，马上就会进入装修的情况，那装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对的， 大家都要前期去预留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啊，让居民不必离家太远就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北京市构建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呢，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那根据商务部等部门此前联合发布的“13五”国内贸易流通规划，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将设在这个全国推广啊。 这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其实挺好理解，从字面上就挺好理解的啊。就是这个社区居民从家出发，那步行这个15分钟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享受到咱们日常的生活的各种方面。那衣食住行啊，包括咱们买个菜、洗衣服，那可能是什么小餐馆啊、家电维修，这些都包含在内，特别是咱们城内的有一些二手房小区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啊，它可能是小区旁边可能有一个大的商场，但是呢咱们日常生活不可能每天都要去这种大商场去消费购物， 对， 肯定还是家门口的小超市啊、卖菜的小市场更方便，更能让咱们方便咱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说这个一刻钟社区生活圈还是挺好的。还有一组数据啊，说的是截止到今年这个9月底，那全市已累计建成了1560个这样的一刻钟社区生活圈，覆盖了3000多个社区，所以说还是挺利民的这样一个举措。 没错。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来看第三条。从这个收楼季的这个到来啊，这个业主收楼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收楼验收分别为毛坯房和精装修房两种情况。那检查门窗啊、地板啊、水电啊等一些问题呢，发现问题之后，要及时的联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让他们进行修补。 这个随着冬天的到来啊，一般的开发商都会选择在冬天去交房。那我们业主在收房的时候呢，无论是毛坯还是精装，主要注意4点。就不会主要注意这4点，如果咱们不找中介中间机构的话啊，自己收房 主要注意四点。第一点呢，就是核对户型图的一个结构，什么意思呢？我们业主啊，要将实际的情况啊，跟咱们在购房合同之中所附的一个房间的平面图，或者这个装修合同的效果图进行对比。对比的同时呢，要看一下这个，尤其是毛坯房的业主啊，测量一下室内各个部位的长、宽、高、面积啊，这些净尺寸是不是跟咱们合同里写的一致？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也就是咱们房间的尺寸和结构的一个核验。第二块呢，就是主要是验这个墙面、地板、墙体和天花板。那毛坯的这些业主啊，要验一下这个，带上这个专业的这个锤子去检验一下地面墙面是不是有这种空鼓的现象，还有咱们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墙面是否平整。 嗯， 靠这个专业的一些尺子啊，也可以看这个墙面是否是垂直的，看看这些墙面、地板跟天花板有没有这样的瑕疵。那如果是精装房的业主呢，一般精装房的房间里可能它的墙面是要贴壁纸的，那就要看一看这个壁纸贴的是否平整，是不是有裂开的这种现象。嗯，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验水电，基本上就是检验水电的一个基础的设施，一切有水和电关联的地方咱们都要事无巨细的去检验，每包括就是地漏，那每一个开关咱们都要去检验核实它是否正常。第四块的就是验门窗，那门窗可能咱们看起来就是看着门窗严丝合缝的就行了，其实门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那包括这个门窗的封闭性，门框安装是不是牢固，把手是否固定。那一旦您签了这个收房协议，后续您要想再找物业维修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没错， 所以说咱们在验房的时候就给他一次性的从这四个方面给他验好查收好。嗯 嗯，好的，来我看第四条信息。国务院正式公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还有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大病医疗都可以纳入专项的一个附加扣除。那和住房有关的呢，是关于像房贷利息呀、住房租金啊，也都是纳入到专项附加扣除当中了。但是呢，房贷利息如何扣除，首套房到底是认房还是认贷呢？那这些细节的问题涉及到大家的一些切身利益嘛，当然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嗯，从这个明年1月1号起，这个个税抵扣就要正式实施了。虽然说抵扣了咱们很多的方面呀，但是大部分买房人还是比较关心，到底抵扣这个房贷是怎么抵扣法？那根据这个办法也提出了啊，纳税人本人呢，或者是配偶单独或共同使用这个商业银行贷款或公积金贷款啊，这个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是配偶的，那购买中国境内的住房发生首套房贷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的贷款利息年度啊，按照每月1000块钱的标准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那也就是说，它这个首套是怎么算的呢？是按照您买的那个房啊，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这样算的。您就要去查一下您的贷款合同了，是不是您买这个房当时享受了首套住房的贷款利率，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也是唯一一个标准检验这个个税抵扣您这个房子是不是首套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您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不是享受了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一般啊，您的这个贷款合同上都会标明，如果贷款合同上没有标明，或者是您不太清楚，就问一下这个银行的贷款经理，就会知道了。 嗯，对的。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条信息。大兴的几条地铁线呢又有大动作了，像亦庄线、八号线、新机场线也是纷纷传来好消息。已经投入使用多年但是一直有一站未开通的亦庄线有了好消息，像亦庄火车站啊，大概是在本月的28号投入使用。该站呢是北京地铁亦庄线东南端的终点站，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京津城际铁路亦庄站的地下。车站的主体结构呢是2010年4月封顶的，不过从地铁亦庄线开通时候起，亦庄火车站站呢就成为了线路图上这个看得见却到不了的一个终点站哈。如今呢，周边的居民这样的等待即将到头了。 嗯，除了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地铁亦庄线之外啊，还有一条也是京南区这个居民特别关心的，就是与开发区居民出行啊密切相关的这样一条地铁线，就是地铁八号线南段。 嗯， 那也将于今年的年底开通了。那八号线呢全长近这个50多公里，那之前陆续开通了1期包括2期，二期是除了中国美术馆这个站之外啊，还有这个什么昌八连联络线，那月底即将开通的呢是2期的剩余段，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啊。那3期朱市口以南和这个4期啊都是在月底都要开通了。那通俗点说啊，就是开通了中国美术馆站和这个朱市口站和以南的八号线南端的这些站，包括直接到达这个迎海镇。所以说八号线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站，它中间也包括了几个换乘站啊，比如朱市口站它就换乘的是7号线，那永定门站换乘的是14号线，大红门站呢换乘的是10号线。所以说这条线路对于京南区的居民还是比较重要的，开通之后呢就可以乘着这个八号线直接到达南三环、南二环，真的很方便。 嗯，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现在呢应该是这个淡季哈，但是开春的朋友很多，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尽早的报名哈。好，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一下关于崇礼的问题啊。下面一位朋友李雪说，想问一下，就是请问这个冬奥会对崇礼影响会有多大？会不会冬奥会过了，这房价就会降下来了呢？ 嗯，这个也是在崇礼买房置业的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啊，都是因冬奥会，或者是说自身喜欢滑雪这个原因而买房，那也会因为冬奥会这阵风过去之后，那当地的房价会不会降，这也是一个困扰啊。 嗯， 那我们说这个冬奥会对崇礼的影响有多大，其实要逃不掉的一点就是来说一下崇礼它本身的产业。那近几年来啊，崇礼因为这个滑雪场的建设这个快速发展起来，在崇礼区域有将近10个大型的滑雪场。 嗯， 这在世界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滑雪小镇啊。那整个城镇的发展呢其实是受到了滑雪场的带动，呈现了这种旅游行业的一个特色。比如就是真正去滑雪场消费的这些客群并不是本地人，那比如呢真正买崇礼房子的这些人也不是本地人。那崇礼啊，不得不说他成功吸引了很多去有购买目的的人去崇礼，无论是消费还是置业。但是呢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崇礼的产业它仅限于冰雪产业，它本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客户也是对外的，并不是当地的客户。那有人就问了，那当地人都住哪儿啊？首先当地人没有那么强的购买力，他们是住在原本他们当地置业的房子里。第二呢，近几年啊，崇礼也进行了很多拆迁，那拆迁之后当地人肯定最后要住在这个回迁房里，所以说当地人在当地买这种商品房没有那么强需求，当地的这些商品房主要是卖给这种京津冀地区的这些置业者的，所以说这是当地的一个产业情况。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呀，就是当地的房子主要是以这种 公寓型这种精装修小户型，包括这个在雪场旁边的这些住宅是为主的。那这种房子，这种产品也就注重了它是有一些旅居，然后置业的这样一些需求的人去买的。所以说这是崇礼当地的产业的情况跟它楼市的情况。咱们在知道这个之后啊，咱们再说这个奥运概念啊，是不是会深入的长期持续的影响崇礼的房价。其实我们就是冷静下来想，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奥运概念啊并不是万能的，到奥运会结束之后，肯定这个区域就会随奥运的离去而冷静下来。 嗯， 那房价有一个回落，这点也是肯定的，很正常，是肯定的一个现象。 嗯， 毕竟这个一旦奥运会过去之后啊，这些人也好，发展也好，产业也好，都会随着奥运的过去而冷静下来。房价也是这样。 嗯， 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预料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来崇礼的几乎是没有刚需。刚需是什么？就是当地人在当地置业，然后买房，这叫刚需。那在崇礼买房呢，都是有这种旅居的需求的人。那旅居的需求人就注重了什么呀？他可能一年有一段时间才来这里住，所以说就不构成崇礼的一个支柱型的产业。虽然崇礼大家都讲，那崇礼它是冰雪产业，它是冰雪小镇，那未来它就是按照这种方向去发展，比如新西兰，比如甚至一些国际上的著名的以旅游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区域啊，大家不要这么想。为什么呢？每个国家每个区域都有它不同的情况。那崇礼呢，崇礼大家都知道它是冰雪产业，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但是真正滑雪的人有多少？那滑雪也是一件啊比较昂贵的运动。说白了，虽然说现在滑雪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普通的人一年能滑几次雪？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滑雪爱好者，所有人天天都要滑雪，是不是？所以说滑雪还是少数人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并不是普世，并不是像跑步打羽毛球这样找个地方就可以这样运动。那滑雪还是需要它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限制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那随着奥运会的临近，随着崇礼的发展，以后滑雪的人会越来越多。爱好其实是很多人的爱好，都是一件跟风的事儿，并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喜欢什么，可能这阵风过后之后这件事儿我就搁下了。所以说滑雪并不能成为，包括冰雪产业啊，并不能成为崇礼的一个支柱产业，这个是肯定的。 没错， 一个区域的发展还得是看它自身的产业，这点咱们冷静下来想。所以说不要对崇礼的房子抱有那么高的幻想，咱们冷静下来以住的目的去买这套房，您肯定就不会后悔。 是的，所以啊，就刚才我不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关于这个崇礼那边的这个房子哈，一个呢是就是滑雪，冬天你可以去旅居一下，是吧？另外最重要的，比如说可以夏天到那边去避暑， 对， 是吧？就是自住为目的，这样您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去住的。当然冬天在那边住确实有点冷，我觉得， 对， 这个风有点大， 是啊， 呼呼的。但是夏天还是不错的。 对，包括好多人就说，那京张高铁一开通了之后，从北京到崇礼就花50分钟的时间，很方便呀。 是， 那咱们冷静下来一想，谁会每天乘坐高铁去一个地方去玩也好，去住也好啊？甚至通勤，这都是一件不现实的事儿。 对的，所以还是要理智吧，我觉得。 对， 到底您的需求有多大？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离北京近的地儿，然后夏天可以避暑的地儿，我觉得那没问题。是吧？确实很好。你像20多度，之前有朋友去那儿住，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是的， 对吧？然后冬天的时候，我想滑雪就滑，不想滑的时候呢，我把它租出去。对吧？也是挺好的。 对 啊，所以如果您是这样去想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崇礼啊，因为还有一些大家的问题可能没有来得及解答啊，我们回头再说吧。欢迎您去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收听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玉斌。 大家好，我是志邦。 这年底了，聚会多，饭局多，周末总想吃点家常的小菜。 嗯，可是一到周末啊，你没发现咱们也懒得弄了、 嗯、 随便对付一口也就算了。所以啊，现在那么多的半成品年夜饭、团圆饭才会卖得那么火爆。 是啊，节省了洗刷做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家人分享陪伴。关键是啊，这一次年夜饭我们是名家名厨名菜，让您不管是送人自己吃都是健康美味加面子的，而价格更是一步到位了。 是的，票面价值一桌12道菜是1388元，咱们直接享受秒杀价7。